自己的众儿女在你话语面前，我们存着谦恭，存着等候。主啊，你洁净我们内心，放下一切罪恶的重担。主啊，也放下一切的忧愁，特别是在心灵深处有重担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这里来仰望你。也为着永方的肢体，我们近处的弟兄姐妹，无论在心灵上有怎样的重担，甚至因着受苦产生疑惑退后，主啊，我们一起求你今天圣灵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帮助你的儿女在受苦中间被你的话语激励。谢谢主，衷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大概没有人会怀疑这个生命的现实。但是有些人发现，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好像我们跟世人在受苦的这件事情上也没有很大的区别。信了主的人为什么还不能够免灾免难呢？圣经里面原来告诉我们，苦难的普遍性不只是对世界，连他的儿女，神的儿女也没有例外。在约伯记第五章第七节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这位在约伯记里面指出来一个现实，就是人生遇患难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法国的一位圣徒提出这样的一个观念，他说，神的儿女也不会免受苦难的。费利伦这样提了，英文翻译说 You're not free of suffering， 你不会免受那些苦难的事情。耶稣自己也非常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约翰十六章。这些都帮助我们做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我们要非常现实地来面对，信了神以后我们是不是还会受苦。世界上的天灾好像神的儿女也不能幸免，世界上的屠杀好像神的儿女也不能幸免，甚至更多的是神的儿女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还要受更重的苦难。今天我们来从哥林多后书这位饱经创伤的备受苦难的这位使徒，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来帮助我们来看见，来看基督徒怎么看见，怎么看我们生命里面的苦难，从而能够神盼望神能够借着这段话语给我们超越的眼光来看见我们所经历的。哥林多后书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书卷，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使徒自己很多生命里面细节，特别是那些受苦的那些细节。他在那里遇到别人怀疑他使徒的职分，这位使徒被迫要为他使徒的职分来辩护。他辩护的目的不是为自己高抬自己有使徒的权柄，他乃是担心因着别人怀疑他使徒的职分，也就拒绝神借着使徒所传递的信息。所以这位使徒在哥林多后书特别第十章十一章那里提到很多为主的缘故受许多的苦难，这些苦难不是来标榜他比别人更加伟大，他乃是告诉那些控告他的人，或者是他自己那些他所栽培的人，告诉别人基督的门徒一个标志，乃是为耶稣基督受苦，不是许多其他灵异的经验，是为主受苦这件事情，不会，这是个不会出错的指标，来指向一个人是被基督呼召传扬他的信息的人。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开始问候之后，他在这里跟我们介绍一位，他是一位为看看受苦中间来先看着这位神跟我们苦难有什么关系。我们来今天这一段经文，从第一章第三到十一节里面，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方面的信息。我们趁第三第五节这里，大家一起来读三四五，我们读三节好不好？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首先，基督徒受苦，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的奥秘，苦难是极深的奥秘。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这里，好像慕道班里面在谈论苦难到底为什么基督徒会受苦，会谈论很多很多理由。我们甚至也不可能完全知道每个个体他受苦的意义。但是起码有一点，苦难首先第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经历更深，来经历那位赐安慰的神。这个苦难在使徒看来，这位神受苦的，对基督受苦的基督徒告诉他说，这是一个发慈悲的父，发慈悲的父，而且是赐各样安慰的神。你想想，对一个受苦的人告诉我们说神是发慈悲的父，他又是赐各样安慰的神。很多人在受苦的时候，他首先怀疑这位神是否还是眷顾我的，他是否还是怜悯我的。在苦难中间，神的儿女常常会有这样的疑惑。这地方告诉我们两个身份，这地方首先是神，他是一个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这个安慰这个词，特别是原文里面告诉我们，他好像把我们招到边上，他陪伴在我们边上，他呼召我们，劝勉我们。这个安慰不像人的安慰，这种安慰是不只是言语告诉你，他乃是亲自，他的灵在，神圣的灵在，在我们边上。大家还记得圣灵被称为什么？保惠师 Comforter， 保惠师。有一个孩子，他是美国孩子，他一看到英文说 Holy Spirit is Comforter， Comforter 这个词，如果有人懂英文的话，这也是床垫的意思，很舒服的床垫。他说圣灵是床垫，因为这个词刚好跟那个很舒服的那种 comforter 是连在一起的。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有一个意思很接近的，圣灵会带给我们安慰的。这个词也是一个法庭上律师站在你边上，我以前一直都不懂为什么这地方有圣灵有辩护律师 advocate 这样的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犯错上法庭哈，我陪过人上法庭好几次了。哦，很紧张的，牧师陪他没有用，你知道牧师陪上法庭，牧师只能祷告了。但是他们还请一个律师，牧师是前面心里紧张的时候为他祷告的，律师是在法官面前就有帮助了，是不是？有些人既叫律师也叫牧师的，有的时候都叫我黄律师，他说因为紧张的时候都不知道我是律师还是牧师了，黄律师。我多次被人叫黄律师，那这一类弟兄姊妹，我不是笑话你们哈，你们中间有人叫我黄律师的，那多半是你们遇到法律纠纷的时候，其实你是请我祷告的，请律师帮忙的。但是律师在法庭上会给他带来安慰的。啊，我那天读到这里的时候，原来明白 advocate 这个词可以带来安慰的，虽然是辩护，但是在法庭上你有律师在边上跟没有律师在，那是很大的不同。圣灵是安慰师，是保惠师，他会给我们带来安慰。圣灵的安慰不给，把神的心意带给我们。圣灵安慰有一种很奇特的，他临在，他沐浴在他的同在中间，这就是安慰。就像孩子断奶的孩子，他躺在母亲的怀里，他就是一个安慰，是那种安慰。另外第五节这里看见基督，耶稣基督是谁呢？他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弟兄姊妹，这地方特别提到苦难，有很多的苦难。这地方保罗特别提到是基督的苦难 ，sufferings of Christ， 是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受了苦，不是像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讲到那些为罪犯罪的受苦，那个没有功效的，那个受苦很多时候是活该的，而且那些受苦会帮助我们啊，我做错以后不要再做了。但是为主受了苦，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多少为主受了苦，基督的苦难。我们再看下一页，再下一页，没关系，可能还没有到那里。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那里，保罗提到说，特别第十节里面，他说他要经历耶稣基督，他放弃粪土万事以后，他说他的目标是什么呢？把世界看得非常一文不值，他说要晓得和他就是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所以保罗他知道他人生的目标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死，而且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他极大的目的的，不只是一个途径，他跟主受苦当作极深的一种荣幸，能够受耶稣基督那种苦。在哥罗西书第一章24节里面，保罗讲一句话很难理解的话，他说为腓立比人受苦，为哥罗西人，我为你们受苦，要在我身上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难道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他还不够吗？还有什么缺欠吗？不完全吗？不是的，这地方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乃是说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做神的救恩了，但是神的儿女在经历他的救恩，在广传他的救恩中间，我们还要受苦，那个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不是他十字架受苦不够，好像不够成就救恩。我们中间很多药厂的哈，在 Apple 工作 Apple V 工作的弟兄姐妹，你们那些很多做基础研究的，研究药物出来，比如说治癌或者治什么药物出来，你们已经很辛苦了，做成的那个药已经做好了，别人的辛苦已经不增加那什么了，你已经做好了这个药了，但请问要不要继续让人类患者特别是接受你的药物呢？要不要啊？那些人辛苦不辛苦？也辛苦，你们在不同的部门，你不能说制药研究那个基础研究的人很辛苦，后面推广让民众接受你的药就不辛苦。我听弟兄姐妹说，要得到美国的FDA 验证，最后一步很辛苦的，前面也很辛苦，后面一步压力很大的，一起在那里，这就是患难的缺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主受苦，这地方得安慰的是，因为受为基督的缘故受苦的，那个神应许一定会蒙神的安慰。在刚才看到你们看到一篇心理学家荣格提到人类受苦的时候，注意荣格提到说，他说人对自己的想法，特别在受苦的时候，你对改变对自己的想法，这个没什么帮忙，帮不上忙的。很多人劝说，哎呀，你换个角度考虑考虑，你换个角度想一想，在极深的苦难里面，你换个角度也没有用的，最重要的是你角度还换不了。我们经常听人说，哎呀，一杯水嘛，有人看半杯满了，有人看半杯有的啊，有人看半杯有半杯就满足了，你另外一类心态说还缺半杯就不满足就抱怨。他说你就看你的心态，换个角度。哎，请问这个建议有没有问题啊？没有哈，换个角度，这个建议没有问题，换位思考，换个角度。但是人在极大的苦难中间，可是不是很容易就换位思考？不会，夫妻吵架就知道了，你不太会换位的，会吧？一换位就好了，因为夫妻吵架都是你不好，对吧？那对方说你不好，你一换位，哎呦，我不好，他也说他不好，你知道谁替你们做换位思考吗？哎，你说对了，我做辅导，我跟师母专门做换位思考，帮夫妻吵架的人换位思考，你就说你的错吧，你就说你的错。我常常有些姐妹还说，哎，他错了，为什么我要道歉？我说哦，你中间吵架中间你有没有错？他说我当然有错了啊，我说你就认你的错部分好不好？他说他的错更大。我说哎，等一下，我也会让他认错啊，这就是我替你们做换位思考。那些已经会做换位思考的人，就不要牧师师母帮忙了。你们都已经虽然有挣扎，没有一对夫妻不吵架了哈，但是已经会做换位思考了，会换角度的人就已经不需要帮忙了。那多半找我们的人首先信任我们，另外也很谦虚承认自己换不了位了，换位换不了了。荣格这地方告诉我们，人在极深的苦难中间，你没有办法换个角度看自己。他说你需要一个超越的一种超然的智慧的启示来帮助你。他不是一个近前的人，但是从心理学的研究里面，这是一个这个伟大的心理学家发现人类的困境，那些要求别人你只要怎么做就好了，但是人的最大的困难是那些建议，美好的建议你没有能力做出来，这是最大的问题。人的最大的问题不是无知，是罪性。无知就是靠教育就可以帮助他启蒙和教育就可以解决的，但是罪性需要被救赎。人的罪性不是靠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而是帮助他靠着圣灵光照悔改，这才是真正的出路。所以苦难极深的奥秘在于人用错方法了。我们来继续来看受苦的益处。C.S. Lewis 是我很喜欢的作家，我们中间很高兴，我们中间也有弟兄很喜欢 C.S. Lewis。 路易斯这位伟大的这位思想家，基督教的后教学家，他也是英国中世纪文学史的权威。他讲到有一句他在《苦难的问题》The Problem of Pain 那本书里面讲到很深的一个苦难的问题，讲了一个著名的话。他说我们甚至可以不理睬苦难享乐啊，人会享乐，他说你可能不理睬享乐是可以的，但是痛苦却把我们的注意力紧紧的抓住。他说神在我们的享乐中间低语，轻轻的说话，在我们良心里面，对我们良心里面说话，但是在我们痛苦里面他向我们呐喊。他最后说这是神他自己的放大器，要唤醒一个耳聋的世界。他英文里面讲得非常好，他说 we can ignore even pressure but the pain insists upon being attended to. God whispers to us in our pressures, speaks in our conscience but shouts in our pains. It is his megaphone, 著名的词，好，著名的词，It is his megaphone to rouse a deaf world. 他像个巨大的一个放声器，放大器，用痛苦来唤醒一个沉默的一个非常冷漠的一个耳聋的世界。人醒不过来，痛苦就醒过来了。对神的儿女来说，神爱儿女到一个地步，他不喜悦他的儿女只是在舒舒服服中间离开世界。神爱他的儿女，用一些苦难把他唤醒。那有些苦难是因着服侍神的缘故他加给的。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出去传福音，有多少人传过福音的，举个手好吧，传过福音的不要谦虚哦，传过福音。好，有多少人传福音的时候被别人冷眼，或者被别人说这你有毛病，或者说你很宗教狂，有没有人多少，不要谦虚哈，多少哦哦，好，这么多，感谢主，这边怎么都没有，有啊，有谦虚。你一旦去传福音，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你还没有为神传福音的事情上遇过一点点不方便的话，其实福音在你身上的价值可能不是很大，因为你保守到一个地步，连亲人这么重要的事情给亲人都不给，可能你都不一定很看重你的救恩。当你宝贵这个救恩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要告诉别人，你一定会遇到不舒服的事情，起码在严重的时候还会遇到迫害。基督的苦难，为主受苦，刚才讲过，是因为他其实因着我们愿意为主受苦，基督徒被称为一群潘霍华的说，他定义基督徒就是一个在世界中间分享上帝苦难的人不知道有没有在 PowerPoint 里面下一张，再下一张。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诗篇119篇71节，诗人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诗人在很深的默想里面，那个诗篇119篇默想神的话语的宝贵，特别他提到这边一节是受苦使他能够去学习神的律例。受苦有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都很怕受苦。苦难是帮助我们，在苦难不是本身不具备救赎性，苦难本身帮助我们对我们自己本性的问题和对世界的本质能够更深的看法，有更清楚的看法。比如说有一个朋友，有一个人，他被他的朋友出卖了，然后他很痛苦。他后来跟别人讲，哇，他不讲名字哈，他被朋友出卖。后来发现很多人同情他，告诉他什么事情的，大家猜一猜。原来被朋友出卖的人不只是他一个，有没有发现？他突然间发现，哎，有一个现实他以前是不知道的，在关系上的一个现实他以前不知道。哦，原来被人出卖的人很多。那更不用说那些离婚啊，那些家庭破碎啊，那些那种出卖就更多了。有些苦难会帮助我们醒过来，哦，原来世界的本相不像我原来在一个温室里面那种所理解的。帮助我们醒过来，不只是看见别人的可怕，别人的邪恶，当我们醒悟过来的时候，也发现自己也很丑陋，那个东西更有益处的。当我们有一天被圣灵关照，特别是明白自己的问题。所以 Max Lucado 这位神用的仆人，他在一本书，在1991年写了一本书叫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在暴风眼里，暴风 在风暴的眼中，他有一句这样的话，他说 A season of suffering is a small price to pay for a clear view of God。 一个季节的苦难是一个很小的 价钱我们去付给一个对神有更清楚认识的代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觉得受苦很大，如果受苦能够对那你对神有更深的了解，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是可怕的事情，不是个很大的代价。受苦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受苦不知道为什么受苦，那个才是困难。我们问中间的 做父母的都知道养孩子很辛苦啊，特别问刘根弟兄更知道，最近很辛苦啊，你看到 他睡觉不够的样子，孩子小又生病，哦，才知道父母做父母的真不容易啊。我们做父母都知道，你不会觉得做父母你这个苦代价太大吧？不会吧？不会，你也不敢说。养孩子就是要付这么大的代价，那为什么我们孩子一生出来，我跟师母讲，哇，从此你进入伟人的行列了，伟大的母亲嘛，对吧？伟大的父亲比较少说一点，伟大的母亲。姐妹们点头啊，做妈妈的不只是孩子听话，孩子不听话，孩子悖逆的时候，那种痛苦，那种是不多人理解的。但是受过苦的人，他知道苦难使我们增加，变得 profound 更有深度，不是我们更高贵了，乃是知道更能够理解别人。所以西班牙有这样的一句谚语说 suffer in order to know and toil in order to have， 受苦是为了认识或者知道，劳苦是我们拥有。所以苦难有它的价值，有它的益处。我想我不愿讲很多，大家就知道在世人的谚语里面都知道受苦是有帮助的。但是受苦如果不知道为什么受苦，或者受苦得不到他灵性的益处，那个受苦就很可惜，就白受了。在演基督耶稣受难这个影片里面，那个有一次有一个人到后面去参观他怎么演，大家可能听过这个故事哈。那个演背耶稣基督苦难那个人背十字架，他过去试一下，他以为那个十字架很轻呢，他就去试一下，以为是纸糊的还是什么空心的木头之类的，他过去试一下背不动，很重，他就很困惑，演戏嘛，为什么用真的那么重的东西？那请问演员跟他怎么讲？演员说，我选择用这个很重的十字架，因为那个轻飘飘的时候我演不好啊，因为十字架很轻的时候他没办法这种样子，他是假的嘛，所以他真的用很重的十字架背着 走到加勒山，走到那个演戏的时候，他真用个很重的十字架，他连演戏的人都知道，我要是十字架太轻飘了，我演不好，那更何况真实的主的门徒。真的是我们要在十字架下来看我们的苦难，神会帮助我们。第二个方面的观点，第二方面的一个信息来帮助我们，我们来看第四节，刚才读过了，第六跟第七节这里。第四节里面说，在患难中间，神他就安慰我们，神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第六节，我们受苦难呢，受患难呢，是为要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也是我们得安慰，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同受苦楚，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所以保罗这地方讲得很清楚，患难受苦的另外一个目的，除了一个更深的认识经历那位是安慰的神以外，他也让我们更知道去安慰别人。我想这个道理是再清楚不过了。那些当你受苦的时候，很多人来安慰你 Don't worry, don't worry， 这些人不一定都能够帮助你，有的时候让你很烦的。你知道别人用心都是好的，但是那些真正受苦的人被别人安慰的时候，很多是那些刚好受过类似的苦的人能够安慰你。大家有没有体会？有一个姐妹曾经她祷告，主啊，你求你能够帮助我成为合用的器皿，可以帮助别人。我结果这位姐妹受好多的苦，他就很不困惑，我只是这样一个祷告怎么会受很多的苦呢？原来神使用这个姐妹的生命，在受苦以后她变得很宁静，也变得很愿意聆听，她心灵也非常敏感别人的痛苦。所以当她靠近别人的时候，别人就觉得哦，哎，她好像明白 我受什么苦啊？我自己做传道几年的时间，受到一些事情以后，哦，我就刚开始觉得，我为什么做传道人，怎么有人受一些莫名的一些痛苦？后来我就慢慢读，越读越圣经，越知道，慢慢知道，哦，神要用你的时候，你不受苦，你怎么知道别人的痛苦？弟兄姊妹，不等于说我受苦比你们都深了。我知道，作为牧师，知道你们中间很多人，我跟师母很知道你们受的痛苦。但是我们做传道的人，神许可一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是对我们有益处，也使得我们将来盼望聆听你们的受苦的时候更加有效一些。我读到一节读到一节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那里提到我们主耶稣，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四章十五节，因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试探，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主耶稣他受过苦，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苦难可能周围的人不能够明白。盖恩夫人在痛苦当中，很多朋友来安慰他，他发现很多人安慰都好像隔靴搔痒一样，不能够进到他灵的深处来安慰他。后来他明白过来，原来不是这些弟兄姊妹没有爱心，因为他可能不能够明白他里面的痛苦，所以神用很特殊的超然的方式安慰了盖恩夫人。于是这位盖恩夫人写出来的文字就安慰了好多跟他受类似患难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真的知道你的苦难是为主的缘故受的时候，无论在家中在外面是为主的缘故忍受那些苦难的时候，你不要轻易的祷告求这个苦难拿去。神塑造我们的方式非常的奇妙，很用心，有的时候我们很痛苦，他其实也不容易。如果你真的知道神很爱你，却许可那个东西拿不开的那种患难在你边上，你说主啊，你有什么 purpose， 有什么目的呢？我们不能知道完全知道那些目的，但是有一样事情知道的是，神要借着这些拿不开的患难，特别是你家人加给你的患难，来塑造你的性情，让你更有基督的性情，然后去安慰别人。水野元三，这个大家不太熟的名字，水野元三这位弟兄，日本的一位被称为是内眼诗人，圣经里有内眼先知耶利米。这位水野元三这位弟兄，他活了38岁就离开世界了。这位弟兄写过这样的，他其中写过一首诗，里面写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假如我不受苦，就无法知道上帝的爱，假如许多弟兄姐妹不受苦，就无法传扬上帝的爱，假如主耶稣不受苦，就无法彰显上帝的爱。他4岁的时候得了一个重病，后来变成瘫痪了，手脚不能动，只能眼睛能够动了，眼睛睫毛非常的痛苦，这位弟兄。但是后来有人把福音带给他的时候，他听了福音，接受了主，不但他接受主，他一家都接受主。就后来母亲也给他发现他智力还正常，后来给他一些文字啊学习，这个人非常有天才，就成为一个日本非常就是很有名的一个诗人。他写的诗感动影响，不只是励志的诗，他影响了好多日本的年轻人，特别受苦的人。他后来总结他一生，为什么他38岁就离开了世界，1984年离开世界的时候，好多人为他送行，因为他受苦的生命安慰神，借着他安慰了好多的人。所以他能够说，假如我不受苦的话，其实我不能够理解神的爱啊。弟兄姊妹，很多人如果不受苦的话，没办法传神的爱，如果主耶稣不受苦的话，神的爱怎么彰显出来呢？所以他深深的知道，借着他自身的苦难，而且借着他的苦难改变了好多人的生命。所以他没有求把苦难拿去，他很小的时候刚刚会说话，就说了一句话，我想死，后来再也不能讲话了。这样的一个受苦绝望的人，因着福音临到他，明白神的爱胜过超过我们许多的人，而且这个受苦的这位水野弟兄帮助了好多的人，不但帮助日本受难的人，借着他的见证影响了许多愿意寻求的人。最后我们看看第三个方面，第三方面这个信息从8到11节这里，保罗告诉弟兄们，你们不要，我不要，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患难，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 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这里我们不完全清楚保罗在亚细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起码他在腓立比的时候被别人石头打赶出去，他以前在海上行走的时候也遇到船难，差点没死在海上。所以这些保罗遇到这些苦难的时候，他乃是告诉我们，他自己神许可他遇到极大的患难，用个人的例子来帮助我们看见，很绝望的时候活命绝望都没有了，但是这种情况下他不是去抱怨神，他这种情况下乃是去相信叫死人复活的神。保罗跟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并不是知道以撒神可以预备羔羊来代替他儿子，他相信以撒即使献上了，神也会使他复活的，这是这样的信心，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把这个说出来。他相信那位是可以从无变有的神，也可以从死里变复活的神，他的儿子即使献祭了也可以活过来，这是这样的信心，于是与神称他为义。同样的，今天也是保罗遇到这么大的患难，他不是抱怨主，他乃是不靠自己，乃是去依靠那位拯救他脱离患难的主。给大家讲过一点点以前我们家所遭遇的事情，我的父亲因为遇到绝症被主医治好，他认识了主，但是我的父亲没有高举灵医，他身上神也给他许多神迹奇事的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他没有一直一生都没有高举这些。神用一件事情来塑造他，就是我母亲得了气喘病，长期的气喘，我父亲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为别人祷告，很多事情都发生，奇迹都发生了，但是在母亲身上一点都没发生。所以他就是重新看圣经，为什么神愿我行了许多的奇迹，但是在妻子身上就无效。祷告了许久以后，神给他一些经文，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那里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他知道神给他恩典够用，所以他后来就没有求奇迹医治了，但是知道神每天给我够用的恩典。但是我的哥哥后来在十九二十岁的时候，我的长兄哥哥离世了，因为一场医疗的事故他离开了世界。那时候已经信主了，他我的父母因为父亲因为哥哥离开世界遭了很多，不但别人有些人同情，有些人还会说，你信主信得这么认真，怎么儿子还会去世，这种话对神的儿女是非常伤痛的。但是他们也是真的是神擦干他们的眼泪，常常祷告，祷告主安慰他，他们见证说他们经历那种超然的安慰是人无法言说的。怎么知道这个后果呢？是后来我姐姐告诉我说，后来我们的妈妈，她说我们的妈妈出去探访的时候，特别探访家里有人死人了，特别孩子死了或者孩子都绝症了，她说我们妈妈到那里不愿讲很多话，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她说许多家庭得到安慰。那时候我们家人才知道，原来父母受那么大的苦，原来可以预备他将来去服侍别人。他所遭遇的患难，别人看说，哦，他也遭遇过患难，他居然能够走出来，还可以有喜乐，还可以来安慰我，他必定经历过神的安慰，于是把这种从神来的安慰带给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生命中间患难，首先分辨我这些受的苦是否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如果为罪的缘故，我们最好先悔改认罪，这些是我原来我自己犯罪做的事情，求主怜悯，把这个后果拿去。但是如果很确定这是为主的缘故，在婚姻中间，在亲子关系里面，跟人相处当中，传福音的时候，如果很清楚是为主的缘故受了，你要为这样的受苦欢喜快乐，彼得说，因为神主耶稣在世上也受这样的苦难，众先知也受这样的苦难，你乃是与基督的苦难认同，是极大的荣耀。上帝居然，神的儿子居然将这样的苦难跟你分享，是看得中我们，然后借着这些患难能够更深的认识神自己的安慰，能够更明白去安慰受苦难的肢体，也能够更坚定的相信神必将保守我们。虽然这是我们受苦中间奥秘里面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起码有三个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对我们中间受苦的弟兄姐妹，特别是疾病软弱长期疾病心灵上脆弱的，孩子心灵软弱的，夫妻关系上很痛苦的，能够对你有安慰，能够帮助知道为主的缘故受苦的时候，神必将属天的安慰赐给你。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啊，你的儿女在世上会有许多的苦楚，就像我们已经明白有外在的邪恶的攻击，有内在自己罪恶的重担。但是主，你帮助我们，当特别是我们明白是为你所受的这一切的时候，主啊，你能够帮助你的儿女能够在世上能够经历到那份使徒所经历的，众圣徒所经历的，主你自己超然的安慰，主啊，将你自己测不透的那种属天的怜悯和安慰，借着圣灵宝贵师的帮助临到受苦的肢体。主啊，你也帮助我们这些受苦弟兄姊妹经过受苦得胜之后的生命，可以去帮助那些受同样患难的人。主啊，你必擦干我们的眼泪，你也借着我们受苦的得胜的肢体来帮助我们，好让这个肢体这个群体能够在患难中间我们一起走过。神借着我们来擦干彼此的眼泪，你也帮助我们受苦的弟兄姊妹能够真实心存信靠，虽然现在还仍然是乌云密布的夜晚，但是知道主你阳光仍然在天上高高挂起，你仍然坐在全能的宝座上统管宇宙万有。求主加添信心给我们，好让我们在幽谷的日子能够见到晨光。